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紫衣人看着唐三身上出现的五个魂环，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更令他吃惊的还在后面，唐三虽然比对方低了一个档次，可此时气势反而占据了上风，一股特殊的威压从唐三身上释放而出，紫衣人只觉得自己全身魂力仿佛被这股特殊的气息完全压制，就连身上的六个魂环也开始变得光芒暗淡。自身的魂力虽然还能提聚，但最多只能提到七成左右，实力大减。几乎是迫不及待的，紫衣人抬起右手，一根亮紫色的藤蔓从掌心中游荡而出，瞬间在他自身周围布下了一层紫色屏障。看到对方魂环变得暗淡，唐三也是愣了一下，但当他看到这紫色藤蔓时，嘴角不禁浮现出一丝微笑。 难怪如此，他的武魂是属于植物系的鬼王藤，是我第二魂环鬼藤的进化版，他之所以会被我身上的气息压制，就是因为我的武魂。蓝银皇作为植物界的帝王强者，对于任何植物系武魂都有强力的压制作用，仅仅是气息就足以令鬼王藤战栗。 住手！ 紫衣中年人和唐三同时朝楼上看去，只见一名雍容华贵的美妇从楼梯上缓缓走下，在她身后还跟随着两名美貌少女。看到这名美妇，唐三不禁有些惊讶，因为他居然看不出这名女子的实际年龄。乍一看去似乎是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可他那双眼眸却像是看透了世间的一切，绝非二十七八岁女子所能相比的。银色工装长裙穿在她身上显得是那么合体，如果非要让唐三拿她和自己认识的人相比，单论气质恐怕也只有武魂殿教皇比比东能与之相提并论。不同的是，她并没有比比东身上那份压力，但高贵处却毫不逊色。而且这个女人身上没有半分魂力波动，显然并不是魂师。唐昊也同样抬头向那美妇看去，美妇缓步下楼，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的优雅自然，哪怕是眉头微皱也丝毫没有半分失态。 奥德总管，怎么回事？ 哦，夫人，这两个人前来闹事，您怎么下来了？ 如此强烈的杀气出现，我又怎会感觉不到？究竟是怎么回事？ 美妇目光从唐三身上掠过，当他看到唐三那奇异配比的五个魂环时，眼中也只是流露出一丝淡淡的惊讶。就在这时，奇异的一幕出现了，唐三清晰地感觉到一层柔和的波动从那工装美妇身上释放出来，她身上释放出的波动是优雅而自然的，柔和的似乎能够抚平世间一切悲伤。自己的杀气与他这特殊的气息一接触，居然如同冰雪消融一般快速消逝，整个月轩的一楼也重新变得清静自然起来。 领域，没错，就是领域。可是他拥有领域却为什么没有任何魂力波动呢？难道他已经强大到能够将自身魂力隐藏的连我也感觉不出？那么就说明这个女子应该是一位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 正在唐三准备释放出杀神领域来试探时，唐昊抬手按住了他的肩膀，回首看向父亲，只见唐昊向他摇了摇头。失去了杀气的影响，几名少女都缓了过来，之前那名高挑少女赶忙跑到工装美妇身边低语几句。当那美妇听到依稀故人来五个字时，她原本身上散发出的波动几乎在一瞬间破碎，下一刻她的身体已经剧烈地颤抖起来，快步从楼上走下，动作甚至变得有些慌乱，原本优雅和谐的气质在这一刻竟然被完全破坏。所有月轩的人都惊呆了，他们还从未看到过夫人出现这样的表现。美妇快步走到唐昊面前，也不管身边的唐三，双手快速抓住唐昊的肩膀，他的双眼之中已经布满了水雾。 昊，真的是你吗？ 月华，忍不住了吧？ 美妇的嘴唇颤抖着，猛地扑入唐昊怀中，放声大哭，双手紧紧地搂住唐昊的腰，似乎要将自己的身体融入唐昊的身体似的。优雅如他，此时居然也再不顾自己的形象，那种完全是感情宣泄的痛哭，令人不禁为之侧目。月轩的人都呆滞了，唐三也有些呆住了，因为他竟然看到了父亲在轻轻地拍打那个美妇的后背，脸上流露着温柔的神色。难以想象，这种神色居然会出现在父亲脸上。良久，美妇的哭声终于收歇，缓缓抬起头，深深地看了唐昊一眼，再扭头看向一旁的唐三。 他是你和他的儿子？ 对。 让我看看你。躲什么？我是你姑姑。 啊？姑姑？他们是兄妹？ 她是你亲姑姑。 你长得像你爸爸年轻的时候，也像你妈妈。 月华的手再次伸出，这次唐三没有躲。姑姑这个词汇在他记忆中是那么陌生，但是血浓于水的感觉还是令他第一时间就对眼前的女人失去了任何防备之心。轻轻地抚摸着唐三的脸，唐月华的眼圈再次红了，唐三心中的防线也彻底瓦解，整个人再没有了先前的气势。月轩的人此时都已经看呆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个看上去肮脏落魄的老人居然会是夫人的兄长。唐月华转过身，有些嗔怪地看向唐昊。 这么多年了，你才知道来找我吗？走，跟我上楼。刚才你们看到的一切从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你负责，明白吗？ 哦，是夫人。 唐月华的手很温暖，也很柔软，被他抓着，唐三似乎又变成了个孩子。他一直带着唐昊、唐三父子来到了月轩的顶层。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唐三。 唐月华的身体略微僵硬了一下，扭头看向唐昊，口中不禁发出一声轻叹。月轩的顶层是一个巨大的厅堂，布置得比一层更加优雅。唐三吃惊地发现，这里所有的摆设居然都是沉香木，整层楼都散发着淡淡的香气，给人舒适、宁密、寂静、高雅的感觉。 顶层是我的私人空间，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会上来。坐吧。 他将唐三按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这才转身看向唐昊。 哥，你怎么变成了这样？ 傻丫头，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哭了？这可不像你了。 还不是因为你，多少年了，你居然一点音讯都没有。 大哥，他还好吗？ 大哥，我不知道。大哥那个人你也知道的，他有什么事都藏在心底。上次回家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他拿着我们三个小时候的画像在看，甚至连我经过都不知道。 是我对不起宗门。 现在说这些还有意思吗？这次你好不容易回来了，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再走，你一定要和我回去。大哥他心中一直都在念着你。 我回去，我早已经不是昊天宗的人了，我又怎么回去？月华，虽然我对不起宗门，但是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并不后悔。大哥他还没娶妻吗？ 大哥他不像你那么感情用事，比你有担待，有责任感。宗门的一切还要依靠他，他也只能用不娶这种方式来怀念心中的那份情。二哥，你 真的不愿意回去看看他吗？宗门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堂堂天下第一宗门居然要隐藏起来，你知道宗门弟子们的痛苦吗？跟我回去，我们三兄妹齐心合力，我就不信斗不过那武魂殿。 月华，我心已死，再没有了以前的冲动。在阿银死的那一刻，我的心就已经随他而去了。对宗门，我帮不上什么，道歉的话我不想对大哥说，我相信他明白的。 明白什么？你堂堂天下最年轻的封号斗罗，居然说帮不上宗门，你觉得大哥他能理解你吗？ 姑姑，不要再逼爸爸了，爸爸他并不是不愿意帮助宗门，而是他已经不能，他的身体 够了。月华，我将小三交给你了，他刚从杀戮之都出来，只有你能帮他。 唐昊一边说着，一边甩出一卷羊皮地图给唐三，就直接向外走去。 一年后，按照地图回山谷找我。 站住！ 唐月华大步跑了过去，或许是因为速度过快，他身上的工装居然发出了撕裂般的声响。几步来到了唐昊背后，唐月华一只手飞快地落在了他肩膀上，之前唐三感受到的领域波动再次出现。 月华，你对大哥说，小三是我给宗门的交代，一年后等他去见过我，你就带他回宗门认祖归宗。我不能做到的事，他会替我完成。还有，你告诉大哥，他是我和阿银的儿子，也是我唯一的儿子。 哥！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